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昨天我们在小鬼当家节目当中聊到了沈阿姨，她呢最开始呢做这个米团的时候呢非常的不成功，因为呢她的米团没有特色，所以呢她准备研制新的配方。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下沈阿姨究竟弄出了什么样的一个秘方。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第一次呢，沈阿姨呢用更有营养的黑糯米来取代呢最开始用的这个白糯米，白米和黑米的这个饭团呢都卖，但是呢后来发现呢用白糯米做这个饭团呢销路呢不是很好，所以呢沈阿姨后来就减少了白糯米的这个饭团的数量，最后干脆就不卖了。好，那么看看沈阿姨的哈这些新的一些打法。 The first try replaceWhite rice with a black sticky rice。 好，一开始呢 The first try， 这里面这个 try 呢表示尝试哈，但是同学们注意啊，它的词性跟我们原来 try your best 努力的这个动词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名词，表示说它第一次的尝试 The first try， 然后呢 replace 替换更换，我们知道这个 place 是放东西，而 replace 表示把一个东西和另外一个东西啊相互的交换位置。 replace white rice with black sticky rice，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replace something with something， 白米和黑米相互的一个交替，大家记住后面这个介词呢是 with， replace something with something。 好，那么看看它白米和黑米都卖啊。 I sold both types of balls， 两种饭球或者是饭团 balls type， and I found that the unsold onesUnsold， 我们说 sold 是销售， unsold 表示没有卖出的那些球呢 were always those made with white rice， 用白米哈做的那些饭团，他发现呢这个经常呢卖不掉，所以他决定呢 She said so I reduced the number of balls made with white rice， 减少这个词哈 reduce 啊，不知道同学们会不会哈，皮特老师把这个单词给大家拼一下 reduce 哈，减少 reduce the number of balls made withwhite rice and finally 最后哈 finally give them up altogether。 give up 这个词组哈，不知道同学们学没学过，表示放弃哈，把这个白米团或白米球呢最后呢给放弃了，就是不做了。一件事情如果觉得它不成功或者说呢没有前途的话呢，我们可以 give it up， 但是呢在学习方面如果同学们遇到困难的话呢，千万千万不要give it up，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灰心，一定要什么坚持下来， never never give it up。 那么这是 Peter 老师给大家提的一个建议吧哈，所以同时呢记住这个词组 give up 放弃。同时啊，沈阿姨呢对这个馅儿啊做了很大的改动啊，用鸡蛋取代了我们昨天讲到了这个油条啊，大家觉得非常不理解的哈，这个油条我们觉得鸡蛋是可以接受的。同时呢，沈阿姨认为鸡蛋是一个很好的早餐的食品，它会给人们提供更多的优质的蛋白。好，那么看看他做了一定的变化。Shen made changes 啊，这个 change 改变 ，make change 做什么改变哈 ？To the stuffing， 这个 stuffing 昨天我们讲到了，翻译成中文呢是这个馅儿哈，这个馅儿呢可以指我们包子、饺子哈等等的，那里面那个东西叫做 stuffing。As well， 表示也的意思 as well。 大家学过的这个也呢，可能说这个 to， 比如说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什么什么地方，说 I come 什么地方 to 哈，也是哈。但是呢今天我们学会另外一个也呢，叫 as well。 比如说你怎么要一苹果吗？Do you want apples? Yes. And banana as well? 就是说香蕉也来一根吗？这里面表示也的概念。所以呢大家要学会这个也两个常用的词，一个是 to， 一个是今天讲到的一个 as well， S-A-S， 后面这个 well 呢是 W-E-L-L， as well 表示也。同时我们看看用这个鸡蛋来替换这个油条我们想一想，在上一段讲到了这个替换是哪个词大家不要着急，想一想用哪个词。replace 替换 eggs replace the fried breadsticks. She thought the eggs were a good breakfast food. 她认为鸡蛋是一个很好的早餐的食品， and would give people more 更多的。我们刚才中文里面讲到了这个蛋白质这个词蛋白质，大家学一下protein P-R-O-T-E-R-N protein 蛋白质。我们知道呢在这个鸡蛋里面、牛奶里面、在豆浆里面等等还有呢在一些特别好的瘦肉里面有非常优质的蛋白，所以大家呢每天一定要摄入足够的这个蛋白质，保证自己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这里面学会这个词 protein， 然后呢 to start the day 能够开始一天，所以这句话合到一起呢， She thought the eggs were good breakfast food and give people more protein to start the day。 好，那么看看这个鸡蛋的口味也不是完全一样的沈阿姨这个饭团里面的鸡蛋呢有三个口味，一个呢是油炸煮熟的鸡蛋，还有一个呢是乳蛋，还有一个是咸蛋这三个蛋呢可能同学们觉得会太难了只知道 egg 这个词，但前面这个乳蛋咸蛋还有呢油炸煮熟的蛋呢可能有些难度，大家不要着急，一会儿皮老师给大家公布一下这个答案，看怎么来说。同时呢切成薄片的油条肉汁儿、萝卜泡菜和干肉丝也被塞进了饭团里面，所以呢沈阿姨的这个饭团特别特别有营养如果大家能够看到这个图片或视频的话呢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味好，看看这个英文怎么来说。 three flavors， 这里面一个口味flavor F-L-A-V-O-R F-L-A-V-O-R three flavor eggs rice ball are now sold 在销售这里面记住这个词 flavor 口味。第一个是油炸的煮熟的鸡蛋首先这个油炸叫 deep fry， 它表示炸的这个程度还比较深的往往呢可能说口感会更香一些 deep fried。 后面是 hard boiled egg hard boiled 表示说煮熟的这个蛋。下一个是乳蛋呢叫做 marinated 这个词大家认识就可以了Peter 老师简单的给拼一下 marinated。 然后呢是咸蛋，这次希望同学们记住咸这个词跟盐有关系，我们学过盐是 salt S-A-L-T salt， 但是呢这个咸蛋呢不能直接用这个 salt egg， 因为如果不做任何改动的话呢翻译成中文变成了盐蛋了那么咸蛋呢在 salt 后面加个 ed salted eggs， 以及切成薄片的这个油条 slice 这个词 S-L-I-C-E-D sliced fried breadsticks gravy 这个词gravy 表示那个肉汁gravy G-R-A-V-Y G-R-A-V-Y gravy 这种食品在国外特别的受欢迎，往往会浇在我们说这个薯条上面让这个薯条的味道更加的鲜美。以及呢 turnip picklesturnip pickles 是萝卜泡菜，萝卜是 turnip T-U-R-N-I-P T-U-R-N-I-P 然后这个 pickle P-I-C-K-L-E P-I-C-K-L-E turnip pickles and dried meat floss are also stuffed inside the rice ball。 经过改良之后呢沈阿姨的饭团特别特别受欢迎，所以呢沈阿姨会觉得呢她这个小店呢能够让她呢一直保留到 这个退休，他一直经营这个小店能够退休，但是呢后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2014年当他的一个亲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呢，帮助把他的小生意变成了非常大的一个连锁店哈。那么看看这个英文怎么来翻译。 She thought that she would keep the small booth until retirement, keep something until retirement, 表示呢直到退休啊，这个词 Peter 老师给大家说一下 retirement, retirement, but things took unexpected turns, 表示呢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take turn, 这个 take turn, 前面加一个 unexpected, 我们知道 expect 表示期望，unexpected 表示说我们没有期望到的这么一个转变，所以大家表示说事情发生变化的话呢，用这个词组非常的好。 Something take an unexpected turn. In 2014, when her relative, 她的亲戚 returned from United States, he helped her turn the little business into a chain of eatery. 把一个小的生意变成了一个chain, 这个词我们讲过了，表示一个连锁啊，什么的连锁呢？ eatery, 我们讲过这个词，小吃店哈， E-A-T-E-R-Y, eatery, 这里面是一个复数形式， eateries, 好，那么沈阿姨的故事呢，今天就讲完了，同学们觉得是不是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啊？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first try replaced white rice with black sticky rice. I sold both type of balls and found that the unsold one were always those made with white rice, she said. So I reduced the number of balls made with white rice and finally gave them up altogether. She made changes to the stuffing as well. Eggs replaced the fried bread sticks. She thought the eggs was good breakfast food and would give people more protein to start the day. Three flavor of eggs rice ball are now sold. Deep-fried hard-boiled eggs, marinated eggs, and salted eggs. Sliced fried bread sticks, gravy, turnip pickles, and dry meat floss are also stuffed inside the rice balls. Shen thought she would keep the small booth until retirement, but things took an unexpected turn. In 2014, when her relative returned from United States, he helped her turn the little business into a chain of eateries.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那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两位同学，一位来自于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马乐瑶同学，另外一位同学呢同样也是来自于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邓瑞宁同学。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首先我们听到的呢是马乐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英文朗诵《我的冬奥梦》花样滑冰。 Hello my dear friend, I am 马乐瑶 I'm from class 6 grade 5 of 三里河 number 3 primary school. Have you ever heard that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I'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On sports, I'm interested in skating. As far as I know,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of skating in the Olympic Games. For example,figure skating and short distance skating. This sport makes people look elegant, active, and people can benefit a lot from doing this exercise. I enjoy it because it's challenging. I like to take every challenge. If you take part in Olympics, it's very important to practice hard. I go skating once a week, though I fall down a lot. But I never give up because I know it's my dream and I will aim for it.Now, I'm going to share with you my favorite Winter Olympic event, figure skating. In the Helsinki World Figure Skating Championships, which just ended in April this year, Sui Wenjing and Han Cong from China claimed their first world title with 232.06 points in the pairs event, with the background music of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by Paul Simon. Both of them showed their hardship and persistence to the goal of the game.I was greatly fascinated by their superb performance skills and deeply moved by their spirit. Figure skating is one game of the traditional Winter Olympics. It originated in 18th century in Europe and then was rapidly carried out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A treatise on skating by Englishman Robert Jones, which was the first known account of figure skating. The most surprising news is figure skating was included in the first Winter Olympics in 1924. There are four official events, which belongs to three major categories: the single skating, pair skating, and ice dance. Pair skating and ice dance are all consist of a woman and a man together. For competition rules, skaters must complete two programs, both in single skating and in pair skating. First, in the short program, skaters need to complete the required movement, including jumps, spins, and footwork. Second, in the free skate, skaters have a free choice on movements. Ice dancing competitions also consist of two phases, original dance and free dance. Original dance to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rising is designated annually. Free dance to music by skaters' entries. Today, figure skating is more popular with young people. We are amazed by this sport, especially the complex action, and are touched by the wonderful aesthetic feeling. Behind the graceful dance, other players pay lots of effort in it. As a beginner, no, I fall down a lot. But the process of effort is unforgettable for me. No matter how hard it is, I believ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呢是邓瑞宁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呢叫《三个儿子》。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三年级二班的邓瑞宁，今天我给大家读一篇文章，名字叫做《三个儿子》。三个妈妈在井边打水，一位老爷爷坐在旁边的石头上休息。一个妈妈说，我的儿子既聪明又有力气，谁也比不过他。又一个妈妈说，我的儿子唱起歌来好听极了，谁都没有他那样的好嗓子。另一个妈妈什么也没说。那两个妈妈问他，你怎么不说说你的儿子呀？这个妈妈说，有什么可说的，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三个妈妈打了水，拎着水桶回家去，老爷爷跟在他们后面慢慢地走着。一桶水可重了，水直晃荡，三个妈妈走走停停，胳膊都酸痛了，腰也酸痛了。这时迎面跑来三个孩子，一个孩子翻着跟头像车轮在转，真好看，三个妈妈被他迷住了。一个孩子唱着歌，歌声真好听。另一个孩子跑到妈妈跟前，接过妈妈手里沉甸甸的水桶提着走了。一个妈妈问老爷爷，看见了吗？这就是我们的三个儿子，怎么样啊？三个儿子？老爷爷说，不对吧，我可只看见一个儿子。 非常感谢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英文朗诵和中文故事。如果同学对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S 贝莱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那么接下来呢是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题目是 Boats，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boats. 那今天 Jason 老师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船的故事。 Boats can be in the bathtub. Boats can be on the sea.Boat can make sound, chuck, chuck, chuck, and boat can carry me. 那船呢、啊、可以在我们的浴缸里，船也可以在海上。船可以发出嘟嘟嘟这样的声音，而且船还可以拉着我去远行呢。Do you like boats? Now let's read this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Boats. 那今天 Jason 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是船。Big boat, little boat, float,